攻读《创世纪》第五十章。洛瑟伏在他父亲的脸上，痛哭亲吻，然后吩咐照料自己的医生用香料包敛他父亲。医生便用香料包敛了以色列，为他共费了四十天，因为用香料包敛尸体仍需要这些天数。埃及人为他举哀七十天，举哀期一过，若瑟就向法郎的朝廷说：“我如在你们眼中得宠，请你们代我转告法郎说，我父亲曾叫我起誓对我说，看，我快要死了，我在科纳罕地曾为自己凿了一个坟墓，你应把我葬在那里。现在请让我上去埋葬我父亲，然后回来。”法郎回复说：“你就照你父亲立你起的誓上去埋葬他吧。”于是若瑟上去埋葬他父亲，与他一同去的有法郎的一切臣仆、朝廷的显要和埃及国所有的绅士，还有若瑟全家和他的兄弟们，并他父亲的家属，只留下家中幼小、羊群和家畜在歌声地。与他同去的尚有车辆和骑兵，实在是一大队行列。当他们到了约旦河对岸的阿塔德打河场，就在那里举行了极被哀荣的隆重丧礼。若瑟又为自己的父亲举哀了七天。住在当地的克纳罕人见了阿塔德打河场上的丧礼，就说：“这位埃及人实是一场极被哀荣的丧礼。”因而给那在约旦对岸的地方起名叫阿贝尔米兹纳因。雅各伯的儿子们完全照他们的父亲所吩咐的给他办了，将他运到克纳罕地，葬在面对马莫勒的马格培拉田里的山洞里。这块田是亚巴朗由赫特人厄菲隆买了来作为私有坟地。若瑟葬了父亲以后，遂和他兄弟们以及所有与他上来埋葬他父亲的人们返回了埃及。若瑟的兄弟们见父亲已死，就说：“或者若瑟仍怀恨我们，要报复我们对他所行的一切恶事。”因此便派人去见若瑟说：“你父亲未死以前曾嘱咐说，你们要这样对若瑟说，请你务必饶恕你兄弟们的过失和罪恶，因为他们实在虐待了你。现在求你饶恕你父亲的天主的仆人们的过失吧。”若瑟听他们对他说出这样的话，就哭了起来。后来他的兄弟们还亲自来匍匐在他面前说：“看，我们都是你的奴隶。”若瑟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天主？你们原有意对我做的恶事，天主却有意使之变成好事，造成了今日的结果，挽救了许多人民的性命。所以你们不必害怕，由我维持你们和你们的孩子。”他这样抚慰他们，使他们安心。若瑟和他父亲的家属以后就住在埃及。若瑟活到了110岁，建造了厄夫拉因的第三代子孙。诺纳协的儿子马基尔的儿子们也都生在若瑟的膝下。若瑟对自己的兄弟们说：“我快要死了，但天主要看顾你们，领你们由这地回到他世续给亚巴朗、以撒格和雅各伯的地方去。” 厄瑟又叫以色列的儿子们起誓说，当天主看顾你们时，你们应将我的骨骸由这里带回去。厄瑟死了，享受110岁。人遂用香料包敛了他，放在棺椁内，安错在埃及。